滴滴答答，时间忧伤而欢畅。在生命摇篮里徜徉，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3月5号星期一，打起精神来又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。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-2度，最高气温在10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2度到7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7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海淀、丰台在-2度到10度，而大兴在-3度到1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，看到的是银山塔林风景区在-2度到9度，云蒙峡在-6度到9度，云居寺在-2度到10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都说生命在于运动，但不知你发现没发现，就算是多锻炼也没少生病，这往往呢都是重运动轻食疗而导致的。很多中老年人每天花几个小时运动，可是饮食呢却是随随便便的。老年人除适度运动外呢，重点应该吃一些软的、烂的、易消化的食物，还有蛋奶的补充，蔬菜啊、鱼肉啊等等。所以啊，适度锻炼是必须的，但营养也要跟得上去，才能真正延年益寿。有一部动画片在上演着列车慢慢行驶在蔚蓝的大海上，然后通往另一个神秘的世界的情节。但据说啊，现实中也有这样的场景，也就是可以看海的列车，而且还是沿途可以逛吃逛吃的厦门地铁1号线。这条路线最吸引人的就是在跨越厦门大桥的时候，会从地底冲出海面，蓝天白云大海就这样映在眼前。而且呢，现在厦门的温度在16到20度左右，可以说是非常美好了。以后去厦门又多了一个坐地铁的理由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带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。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带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，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相信大家呢都对新一年的生活抱有很大的期待，也许想更好的融入城市，搬到闹区，也许升职加薪，有了优待自己的条件，发现很多人都动了搬家的心思。那选房的话就一定要找正规中介公司，而且他们的房源信息量大，成功率也高。而租房子呢更不能只图租金便宜，一定要认真检查房子是否待拆迁或者是危房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租房一定要三方协商后签订合同，不能只是口头协议，以免租住后出现纠纷。而很多人呢现在选择在 APP 上租房，其实呢这也为更多人提供了租房的便利，还能节省了更多的时间。

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，爬到

许多人对情商高会有一种误解，情商呢就是擅长处理人情世故，就是为人圆滑。但真正的高情商并非刻意的迎合，而是充分体会他人的情绪和立场，理解并适应他人的情绪及感受，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审视和维系融洽的人际关系。经典969，我是英奇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高情商的人，那么就从聊天开始吧。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，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，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，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你是空气，但是很温顺，过了空气。你是阳光，但是

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。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，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。 Oh,

上来，你看看我多自在，双眼盯牢着现在，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， 爱就要 say yeah yeah yeah， 往前冲不要转弯，爱就要 say yeah yeah yeah， 没翅膀也飞起来。 喜欢光脚丫呀咿呀咿呀，让我光着脚丫为你摘一朵花。我们光脚丫呀咿呀咿呀，脚丫贴着脚丫，小手把小手拉，在辽阔的草原上飘啊跳跑呀跑，越过高山和海洋，永远记得你温暖地牵着我的手，世界在脚下，什么都不怕，光脚丫像夏天圆圆的月亮，冬天的太阳，光脚丫、哦、容易再不孤单，陪我走过秋天星空下，看春天开满花。喜欢光脚丫呀呀呀，让我光着脚丫为你摘一朵花。它在辽阔的草原上飘飘跑呀跑，越过高山和海洋，永远记得你温暖地牵着我的手，世界在脚下，什么都不怕，光脚丫，我的爱很简单，像夏天圆圆的月亮，冬天的太阳，光脚丫，有你在不孤单，陪我走过秋天星空下，看春天开满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呀咿呀咿呀，呀咿呀咿呀，呀咿呀咿呀，脚丫呀呀呀，我们光着脚丫，小手把小手拉，

最想低头，别再苦苦压抑心里的痛。